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人间四月天的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来到电台点歌节目，一道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节目。你知道，很简单，就是发送一条点播的消息，现在是到新浪韩丽微博中。这一切并不困难，难的是你想说点什么呢？ 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开始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 怀里。 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许美静，在1997年，也就是距离今天有21年之久的那一年，演唱的《放你在心里》。之所以在周四的晚上第一首歌与你们分享，也是要一起串联过去的某些回忆，因为当初我在做音乐礼品卡的时候，就曾经用这首歌做过片花，所以呢，每当听到这首歌，总是会把很多朋友拉回到学生时代点歌时的那种记忆里去。也许点歌节目的复古就来自于每一次听它的时候，你大概都会寻到一些过去的东西。现在发展得很快，现在有许多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说找到一些快的新的变得很容易，反而是那些经典的复古的能够沉在你心里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了。如果在周四的晚上有这样的情绪的话，请你浓缩它变成文字，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把这一切透过电波大声地告诉他。我是在一天中真的是终点的时候等着你，一天的最后三个小时我都会在北京音乐广播。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 Miss 苗苗苗，谢谢你的收听。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北极大只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 谢你在终点等我，来自王菲的一首歌。下面的祝福呢，是来自刘晓唱唱点播的，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温柔，给我即将成为老公的人。我想说谢谢你的温柔，从今以后我们彼此温柔相待。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 男人还是女人，其实都有他独有的温柔，这个词儿不是女人专有的，其实男人温柔起来也是很魅力，让人觉得想亲近的。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简单点儿别太复杂了，他说今天是我媳妇儿的32岁生日，我要点播一首我在婚礼上为她唱过的歌曲，感谢生命中有你陪伴的14年，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为你在每一天。 确认过年份，这首歌是1991年12月发行的歌曲，距离今天已经有27年之久了，可能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龄还大呢。但是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想爱你，想好好对你的心，还有那些在歌曲当中表达的意境，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样的一首真挚的歌曲，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听到的时候呢，依然会觉得，的确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不求大福大贵，只求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全家人整整齐齐的、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就好了。继续爱的更久点，不管你在哪里，如果想点歌的话呢，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不是旧金山的夏天，他30秒之前发来的点歌要求，他说，我现在正在和室友听节目呢，我们看了你写的那本书，突然间想听到一首歌，愿我们都能幸福开心，友谊长存。谢谢你们听我的声音，看我写的书，虽然那本书已经很久了， 胸口已经沉 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一定，向后已侵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 而且青春的好真的是只有过了它再也没有拥有时才知道那段日子是多么的弥足珍贵。时间到了21:25，上半时段的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发来的点歌单我已经看到了，一会儿呢会帮你准备，如果在此期间你也有点播要求的话可以继续告诉我，我们一会儿见吧。 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 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投资需谨慎。假期即将来临，您的出行装备准备好了吗？崔维百货应季商品轻盈上市，众多知名化妆品、男女潮装、体育户外等商品，让魅力与活力伴您一路同行。玩转假期就到崔维百货。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影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明天白天南风稍大，空气扩散条件好转，昼夜温差较大，早晚略凉，白天舒适宜人，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8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将于本周六上映的影片。电影《幕后玩家》讲述了一个略烧脑的猫鼠游戏故事。徐峥饰演了一位金融大亨，他在不断进行生死决斗的时候，也要找出幕后黑手。希望这部金融家喜剧片也能给我们惊喜。电影《战神纪》由陈伟霆、林允、胡军主演。片名当中的战神指的是成吉思汗。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还是今年北影节的闭幕影片。后来的我们是奶茶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走的仍旧是小清新的爱情片风格。井柏然和周冬雨饰演一对在患难中日久生情的北漂情侣。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同样于本周六上映。与刘若英相比，张家辉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导演了，这次的题材也是港片当中最常见的警匪动作题材。张家辉饰演的卧底余秋因为一宗儿童绑架案而身份暴露，引来犯罪集团的追捕。儿子患病，丈夫出轨，种种生活暴击，女性应该如何面对呢？励志温情电影《黄金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电影《玛丽与魔女之花》清新的画风让人忍不住想起宫崎骏的动画。这部故事改编自英国作家玛丽·斯图尔特在1971年发表的儿童小说《小扫帚》，主要讲述了11岁的普通女孩玛丽前往魔女国度展开的一场魔法大冒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星期四晚上的爱得更九点。不管你在哪里，想送歌给谁，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我要点名一位在广州听节目的浅度人生，他现在在加班呢。他说今天是加班的晚上，想点播一首《远走高飞》，送给和我一样正在加班的人们，为梦想奋斗的人们，加油。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 我安然无所谓， 路边那道蔷薇 谁 会被惊退，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 翻 律动感特别好，很像是去自驾游的路上听的歌曲。马上就要五一假期了，会有朋友一听到这个旋律心都开始痒痒了吧，先把工作处理好了，假期才能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享受。一位叫做 Rain 小雨滴的朋友，他也是正在加班中，然后听到这首歌呢，心也是好像飞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提高效率，好好的工作，马上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尽早的回家，然后呢度过这个愉快的假期生活。今天呢，这个距离本周的结束还有两天，因为本周呢是要到周六呢才能彻底的完结，从周日开始各位就要进入到这个五一假期当中了，所以曙光就在前面，请加油吧。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今天呢我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了一句话，这句话呢让我们的一位朋友很有触动。确实啊，如果说随随便便的说勇敢，我觉得很没有信服力。勇敢是你害怕的事情但你还是去做了，这才叫做勇敢。在恋爱当中，也许告白这件事情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需要真正的勇敢。所以下面这首《爱的勇气》就是一位听友点播的，在点播的这个开始呢，他也说了很多心里话，足以见得这件事情真的在他心里藏了很久。也许一个人待得久了，真的会有点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但是像我这样的倔强，这位听友还是渴望能够有另一半。爱的勇气送给你。 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怕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无处可逃，我学会 说好了，已经把气补足了，等待爱的来到，到时候不会再怂喽，不会再不好意思开口了。其实有时候别把结果想得那么重要，在过程里就会轻松点，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小仙女左左520，她在4月22号过生日了，所以补充尾声的时候对你说声生日快乐。虽然过了4天，但要把这首你喜欢的《追光者》送给你。虽然在广告之前只能听到1分30秒，但我相信你一定还是会很开心的，享受属于你的时光吧。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谢谢各位依然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为您带出的《爱的更久点》。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代表作《第一次》，这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叫做周洋的朋友，很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第一次爱上的人。 你的要求， 今天呢是他的生日，所以我鼓足勇气，希望你来帮我告诉他，喜欢了你很多年了。 如果真的， 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好好的对你，把我人生中最好最美的一切都和你分享，好吗？小林。 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的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 想 在这首歌当中也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了，希望还有很多很多次为你送歌的机会，明天晚上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吧。稍后是男左女右，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